总不会一直这样的，殷修答了魏琛一句，继续门里门外一起看顾。唐柔一瞅，因为他的缘故给战斗增添了困扰，也越发的努力起来。他索性放弃一直以来他都会特别重视的抢攻，以回避对手的伤害为主，顿时减轻了不少治疗的负担。如此不大一会儿，君莫笑这边的仇恨值终于超过标准线。 万众期待的OT终于发生，君莫笑一个转身，迈步就进了屋。与此同时，唐柔的韩嫣柔也是和他擦着肩钻出，挥着战矛就朝冷英抽去了。在屋里和仁雄的战斗，让唐柔倍感压抑。他为了降低团队的负担，甚至放弃了进攻，这实在有违他一贯的性格。眼下不用顾及这些。 性格完全释放，冷英顿时成了他宣泄的出口。韩嫣柔手中战矛舞得风车一般，各种技能出得那叫一个快，把冷英从这房间正门一路敲打得险些没出了院子。唐柔打得生猛，那倒让其他人也可以放开手脚，因为有些人的职业毕竟是不适合进去房间里拖着仁雄的，所以都得适当控制着自己的仇恨。 现在韩嫣柔打得生猛，那么他们控制的幅度当然就可以小一些了，只要不超过韩嫣柔不就行了？结果一来输出也变得更加效率，韩嫣柔和君莫笑又一次换位的时候，冷英的生命滑下去一大截。可以啊，君莫笑出来的时候，叶秀一看冷英这被杀的力度，也是倍感欣慰。 如此互相鼓舞，士气大振，再加上战术得体，充分发挥了他们这帮人的技术优势，硬生生打破了两个 BOSS 的协作。君莫笑和韩嫣柔擦肩而过了5回合后，院里被主攻的冷英终于倒下了。这个 BOSS 单人作战确实很好对付，连红血石的暴走也没有给众人制造太多的困扰。 冷英在红血石的变化就是移动速度大幅上升，而且开始经常骑着扫把到处流窜，试图打起游击。奈何院里对他的包围阵势，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战斗后，已经趋于完美，冷英又哪里游击得起来呀？自然是很快就被清掉了这 10% 的生命。冷英一倒，首先的系统公告立即就出现在世界频道里。虽然战斗力差点，但依然是个系统认可的 BOSS。但是众人还没来得及因为击倒了一个 BOSS 松口气儿呢，就听房间里传出一声怒吼。唐柔叫了一声“当心”后，就听一声巨响，仁雄居然冲破房顶，直接从房间跳了出来，双眼通红。 周身弥漫着血气，完全是一副暴走的模样。从房顶上挥着狼牙棒砸下，就看这速度，众人也知道这家伙的属性在这一瞬间怕已是大幅度上升了。哎，这是提前进入 BOSS 状态了吗？魏琛惊讶叫道。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原本得体的战术可就有些失算了。 现在仁雄的生命还是非常饱满的，如果全程保持这样的暴走状态，那应对难度自然要上升不少。毕竟每一个 BOSS 暴走时都是剩余 10% 的生命，战斗已经接近尾声，玩家也可以不顾一切的暴力输出抢杀一下。但现在，拥有 95% 以上生命的 BOSS 就已经进了暴走状态，那就需要谨慎面对。 容错率将非常非常低。看来是这样了，叶修应了一句。此时无暇细聊，先把 BOSS 招架住再说。仁雄这种力量强劲的 BOSS， 玩家是绝无可能用攻击招架这样的操作阻挡其攻击的。狼牙棒砸下时，君莫笑轻跳闪开，手中千机伞变作战矛就已经捅了过去。 其他人却暂时保持了围观状态，准备先留意一下这 暴走的 BOSS 相比之前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仁雄的怒吼声充斥在每个人的耳中， 伴随着他势大力沉的攻击，让每个人的角色视角时不时就要因为震颤而抖动一下。叶修的君莫笑就贴在他的身边，不断从各种方向各种角度引导着仁雄做出各种攻击，就是要让大家一起看看这仁雄到底有些什么手段。 远程都上高处。 叶修一边周旋，一边也开始布置站位。小枪、朱烟霞、迎风布阵，还有只是指挥召唤兽战斗的魅光，都相继跳上了高处。牧师小手冰凉当然也是可以这样做的，不过他在仔细研究了一圈后却还是留在了圈里，因为他们这种非常依靠闪避来减轻治疗负担的战斗方式肯定不会是站桩输出，会有大量的走位。这个院中的高处站位并没有一个全无死角的所在，为了稳妥安文艺也就把小手冰凉留在了下方。布置的差不多后，叶修一声令下，群殴开始。仁雄虽然暴走，但是他的弱点事实上早被众人发现，就是在法术方面的抗性较差。于是接下来的战斗，魏琛的术士和乔一帆的鬼剑士各种抢眼。这两个职业都有相当的控制手段，仁雄追着君莫笑乱打的时候，一寸灰已经丢满了一院子的鬼阵。仁雄身上各种状态多的冒泡，魏琛的迎风布阵当然也不会闲着，一会儿束缚，一会儿操纵，一会儿六星光牢，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仁雄空有暴走状态，但在这样层出不穷的限制下，彪悍的战力发挥的也是十分有限，在一寸灰布下的削弱防御的温阵中，生命流逝真没比之前的冷鹰好到哪儿去。 就这样下去，保持节奏。 叶修留意了一圈个人的消耗后，判断足够负担得起，所以也没有改变攻击的节奏。仁雄被限制得凄惨，团队这边治疗的负担自然就低。安文义甚至很有空让小手冰凉也来点催眠啊、圣界之光一类的技能来支援全队。牧师这个职业在辅助方面来说本就是偏攻击性的。终于仁雄的生命下降到临近 10% 了，这期间他果然一直保持着相比之前有所飞跃的战斗能力，但是再进红血之后会不会有暴走呢？这一点当然是要提防的。叶修他们也是老手段布置，仁雄生命随后下降到 10%， 果然还是起了点变化，相比之前的不顾一切似乎变得冷静了几分，之前特别弱项的抵抗力似乎有所进步。但是这个红血后的强化显然不足以成为什么转折点，对于已经全程暴走的 BOSS， 看来设计者也是没好意思让他再出现一个大爆发。至于 10% 的生命，叶修他们甚至已经不用太强调各种控制，仁雄这点变化这个时候出现已经有些太迟了。仁雄最近倒下了，系统同样是及时发出首杀公告，相比之前的冷鹰首杀，仁雄首杀跟的可就有些紧密了。完全不知道这副本这一环节是怎么一回事的玩家们自然又是好一番惊叹。印山贼寨共计五个 BOSS， 此时四个都已经被拿下，难道这星星公会的队伍是准备直接开荒通关吗？玩家们的情绪各种复杂，什么样的都有，毫不避讳地在世界频道上讨论着。叶修他们没怎么去理会这些有关他们的话题，两个 BOSS 被放倒，照旧又到了公布输出统计的时候。其实一直以来叶修没有这个习惯的，以他的境界至于和人比较副本输出然后沾沾自喜吗？今天突然屡次让大家围观输出统计，众人现在都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这输出统计就是摆给莫凡看的。这个跟着大家同吃同住同游戏，却又和大家格格不入的家伙，你直接扯着他的耳朵去和他说话，那是白瞎。现在数据一摆，什么都不用说，你自己琢磨去吧。新阶段的输出统计放出，所有人都不关心自己了，都是忙着去找毁人不倦。结果和之前无异，毁人不倦又是出现在了滑水区，和竹烟侠、媚光这两个水平不够的人处在一个档次。 如果某些人不要滑水，我们的战斗一定可以结束得很快。 叶修丢下一句后，君莫笑已经朝着接下来的方向进发了。所有人一边让自己的角色跟上，一边都探着脖子瞅那边莫凡的反应。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就莫凡这性格，他或者是干脆不来，跟着一起来了就绝不会划水。他一定是很努力在输出，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输出就是打不高，就是和竹烟侠、媚光这些水平不高的在一个档次，大家都觉得这很新奇呢。为什么会这样？莫凡牙都快咬碎了，但他真是搞不清楚。忍者这职业他已经非常熟悉了，无论 PVP 还是 PVE 他都很有技巧，以往跟着混一些野队的时候，他的输出都是特别惊艳、特别让人膜拜的存在，怎么到了这团队就成了水货了呢？虽然这团队的人确实不是平日里游戏里遇到的普通玩家可比，但是自己也不应该差这么多。 最后一个 boss 了。 这话落到莫凡耳中，他感觉听到的就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样。可是输出还能怎么改进？莫凡想来想去，实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手法存在什么问题。难道是因为自己的手速不快吗？那也不对呀。莫凡毕竟所有人都是朝夕相处，哪怕平时没什么交流，但对每个人的情况，像是手速这种东西，他也是心中有数的，也不应该是导致他输出落后的原因。很快，团队前进到了印山贼寨的中寨印山厅，这里坐镇着的正是印山贼寨的老大寨主印山虎。